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市2018年将重点治理重型柴油车和扬尘污染，剩余84条段的黑臭水体将得以彻底还清。25号，我国成功发射遥感34号零四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的技术试验。河北省25号召开了13届人大一次会议，指出2018年将压减钢铁产能1000万吨以上。受降雪的影响，上海、成都、广州等各地铁路局分别发布部分动车组临时调整运行、临时停运公告。详情关注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消息。25号，重庆至贵阳的渝贵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从成都出发，最快3.5小时即可到达贵阳。2018年超级杯比赛将于2月26号在上海虹口足球馆开战。参加超级杯的两支球队分别是联赛冠军广州恒大和足协冠军上海申花。大型纪录片《丝路寻踪》日前举行开机仪式，该片讲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展示一段中国海洋史的风雨变迁。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电影《怦然心动》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其他人不过是匆匆浮云。我们要相信自己会遇到的，也许是时机没到，也许是自己还不够优秀。当你遇到的时候，请你鼓起爱的勇气，并承担起爱的责任，只有如此，爱才有了意义。 是否满